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1章。 邓凯，差不多了。 朱校长终究还是比较关心莫凡。 邓凯，怎么还不叫停？莫凡没有一点抵抗的模具，再耽误一会儿，血液停止供血，会对他造成很大的影响。 决斗场中，邓凯其实也想阻止这场悬殊巨大的战斗，但是那茫茫冰雪之中突然闪耀起的一团炙热火焰，让邓凯一下子打消了这个念头。 老朱，这个莫凡恐怕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邓凯目光紧紧地盯着莫凡道。朱校长心中满是疑惑，刚要说话之时，茫茫的冰雪之中一抹明艳无比的火焰引起了朱校长的注意。 这种情况下还要坚持完成一个火姿吗？ 可是火姿粉骨在这大量的冰霜之下威力会大幅度下降吧，哪怕威力没有削减，朱校长不相信宇昂没有任何一件防御模具。也就是说，即便莫凡在被冻结的最后完成了一个火姿，他的火姿也会被宇昂还未使用的防御模具给抵挡掉。这样的挣扎， 不对劲儿，这火姿！ 朱校长的眼睛忽然瞪大了起来，使用自己强大感知力的他竟然可以在茫茫的冰霜当中捕捉到那种燥热狂暴无比的火元素气息。 这不是二级的火姿粉骨？ 小小的火团却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力与炙热程度，弥漫着的冰雪完全无法冷却他的气焰。火姿再一次落在了正在操控着冰雪的宇昂面前。宇昂不屑一笑，用意念去搜寻精神世界内的防御模具。 冰哀之盾！ 宇昂唤醒了与自己灵魂相连的盾模具印记，刹那间冰霜点点，他的面前迅速地出现了一道弧形的冰哀大盾。这个冰之盾足以将宇昂身躯完全保护在后方，全场宾客看到这一幕，有的叹息，有的嘲笑，何必做这种无谓之争呢？你一个零元党还真斗不过人民币玩家不成？火姿爆裂！冷酷无情的冰雪茫茫之中，一声莫凡的高亢咒音忽然传遍着决斗场内外。话音刚落，一片白茫茫的决斗场之中出现了一抹惊异的赤红。赤红一开始仅仅只是烛火一般渺小，但在下一秒发出了一声巨大的轰响，砰的一下，毫无征兆，烈焰却猛然爆开，一圈又一圈的火浪以火姿坠落的位置为中心向周围翻滚，炙热的火舌狂暴的飞舞，刺眼的红色，翻滚的热气，空气在那一声爆波之下震响了起来，波动全部传递到了宾客的坐席那里，所有人看得目瞪口呆，眼睛陷入到那一团炙热的爆裂火姿之中。 天哪，这哪里是火姿粉骨？火姿爆裂，这是三级的火系技能啊！ 人们还没有从宇昂那高出同龄人一大截的修为之中回过神来，紧接着被莫凡这爆裂一炸，内心的震撼更无法平静下来。城市猎妖队的队长徐大荒看得眼睛都要掉出来了，火姿爆裂可算是他的绝学，凭借着这三级的火姿，他在魔法师之中可算是出类拔萃。问题是他怎么也是一个年近30岁的魔法师，火姿爆裂更是他费尽心思才突破的。一个还没有高三毕业的魔法学生竟然掌握，这太尼玛令人难以接受了。朱校长、邓凯两个人其实最早察觉到莫凡的火姿，只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心情还无法平复。办学这么多年，毕业前就掌握了三级火姿的学生，他们都记不清多少年没有出现过了。要知道前一秒他们还在感叹世家弟子就是世家弟子，魔法高中的学生再优异都无法与之抗衡， 谁知道转瞬间，莫凡给了他们一个大大的出人意料。 这小子是怪胎吗？学校这样资源有限的地方，也能够修炼到这种境界？ 魔法协会的中阶魔法师杨作和已经看得一愣一愣的，他扫了一眼周围正在发呆的众人，不由得问道： 这小子有被谁拉走吗？没有的话，我要了。 周氏家族的周明君就不乐意了，马上道： 你们魔法协会没什么好火器资源，还是让给我们周氏。 这小子是我们军部的人，你们别抢。 罗云波是忍不了了，赶紧站出来说话。宇昂一个世家子弟，几乎拥有整个博城最好的资源，这种情况下他修炼到三级兵器技能都令人感慨不已。那么一个出自天蓝魔法高中的学生到达同等境界的，那绝对要惊动整座博城了。 唐月老师，您是不是给莫凡开小灶了呀？莫凡怎么会这么变态？ 许昭廷忍不住发问道。这一次雷系骄子许昭廷是彻底服了，他许昭廷才在半年前掌握了二级雷系技能，还以为自己拉近了莫凡不少，谁知道这莫凡修炼跟坐火箭一样，尼玛都已经学会三级的火资了。要不是唐月老师开小灶，许昭廷怎么会相信？ 没有，全是他自己修炼的。 唐月摇了摇头。唐月是唯一知道莫凡拥有星辰魔气的人，他能够大致猜到莫凡应该修炼比大家想象中的要高，但绝没有想到他已经掌握了三级火资。莫凡的死对头慕白整张脸都青成黑色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好像连莫凡的脚边都碰不到，这三级的火资要朝他脸上砸过来，这分分钟要他狗命啊。 卓云哥， 穆赫坐在那里，脸色僵得不能再僵了。穆卓云胸脯早已经剧烈地起伏了起来，脸上满是愤怒，但更多的也是惊愕不已。 我还真是低估了他了。 最后，穆卓云不得不吐出了这么一句。穆赫不由得看了一眼坐得比较偏位置的莫嘉兴。 这个汉沙的司机难不成真的就要翻身了？倾家荡产的把莫凡这小子送到魔法学院，就弄出了一个魔法天才来。 三级火资啊，看看宇航吃了多少资源才能修炼到三级的冰幔。宾客席位上人们大多瞪直了眼睛，一副惊愕不已的样子。决斗场上那疯狂飘舞的冰雪终于淡了下去，人们渐渐地可以看清傲立在那里的学生莫凡。在莫凡的对手脚被呼唤出来的冰埃之盾已经彻底化为了冰星，点点洒落在地上，而原本被冰埃保护起来的宇昂却被远远地轰炸到了四五米远的地方。他那一身如王子一样的白色新装已经被轰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人狼狈地倒在地上，哪里还有一点今日主角的气魄了。冰雪终于消散下去，莫凡等身子终于暖和了之后，迈开了步伐，朝着倒在地上的宇昂走去。妈的，真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你掌握了三级技能？让你在这装，炸死你！ 有意思，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 忽然，那个被轰得无比狼狈的宇昂从雪地上站了起来。莫凡有些意外，这家伙竟然还有神智。按理说那冰盾虽然抵挡掉了大部分火资爆裂的效果，但是轰然炸开的火焰气浪是怎么都挡不掉，就这股爆裂之力足以让宇昂昏迷。 不会吧，三级的火资还没有把宇昂击倒？ 这家伙的身体铁打的吗？ 穆竹云在这个时候却冷哼了一声，心里暗骂着， 还好我为宇昂准备了一件楷模具，否则真就被这隐藏之身的小子给阴了。 就差一点儿，莫凡赢得了这场决斗的胜利，火资爆裂的强势在这个级别基本上无人可挡。可惜没人会想到穆卓云会如此老奸巨猾。 铝模具、盾模具，还有一件昂贵至极的楷模具，要不要这么奢侈啊？ 那位周姓的男子忍不住叫了起来，朱校长和邓凯两个人也看呆了。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72章，铠模具也是防御模具，其价值却超过了盾模具。盾模具的抵挡是很狭隘的，并且有些技能无法通过盾模具来抵挡，而铠模具具有了除了精神类技能之外可以抵挡的绝大多数进攻，并且那是直接穿在身上可以对身体365度全方位保护的神器。 忘了告诉大家，作为我儿18岁的生日礼物，我特意将这件冰蚕铠送给了他，以防备小人偷袭。 穆卓云摸着胡须缓缓地对宾客们说道， 有没有搞错啊，这还决斗个毛啊，一身的模具，又不是大家都不用模具决斗啊，太无耻了。 终于性子急的周敏忍不住道了出来，许昭婷、王三胖几个同样愤愤不平。要是没有模具，宇航那家伙已经被莫凡给打得不成人样了，三级的火资就是教他做人的节奏啊。 背景也是一种实力。 穆卓云根本不为所动，淡然地解释道。穆卓云才懒得跟这帮学生废话那些东西呢。 我们穆氏就是有资源，怎么了？你小小穷学生也妄想跟我们穆氏斗？可惜可惜呀，这名叫做莫凡的学生已经很出色了，结果还是输在了模具上。 杨作和满口叹息道，在场很多人都为莫凡可惜，他今日展现出三级火资，其实足以笑傲博成所有同龄人，更可以让很多世家子弟的无地自容。奈何决斗就是决斗，输就是输，正如穆卓云说的，背景也是一种实力，这个道理很多人走上社会才懂。 你真是认了一个好爹。 莫凡看着宇昂那件破损的衣服下透出了冰蚕铠，同样在心中燃起了一丝愤怒。又是铝模具，又是盾模具，还有一件铠模具，完全不给活路啊。宇昂仍旧在笑，笑得令人厌恶至极。 说真的，你很不错了，还以为你是一个故意哗众取宠的小丑，原来是故意藏着本事，借着这一次机会一鸣惊人呐！可惜啊，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哈哈 哈哈哈！宇昂大笑着，丝毫不介意莫凡再使用一次火丝爆裂。站在赛场旁，满心悲凉的邓凯更不知该如何是好。终于，他还是忍不住出声提醒了莫凡道。 莫凡，放弃吧，冰蚕铠是专门克制火系技能的，你的火资爆裂恐怕伤不到宇昂。 邓凯说的没错，下一个冰脉你就会变成一块冰雕，解冻起来很麻烦的，你现在就自己走到我义父面前磕头吧，算是我特别给你这样一个还算不错的对手的一点宽容。 宇昂站在那里，穿着冰蚕铠的他如同一个上位者一样俯视着莫凡，宇昂的目光何等趾高气昂，穆卓云那老奸巨猾的笑又何等令人愤怒至极。背景也是实力的一种，莫凡也想笑，但现在他笑不出来。环顾满座宾客，环顾着这博成有头有脸的人物，仿佛所有人都默许了穆卓云的这句话，他们正带着些许同情的看着自己。 穆卓云，我看今日两位博城的年轻才俊都表现得无比出色，就此结束吧。您作为博城的领头人物，年轻人的狂言也就付之一笑。 朱校长终于还是开口了， 在场所有宾客其实都知道莫凡与穆卓云有过节，也知道这场莫凡输了的话就得向穆卓云磕头道歉，一直到穆卓云满意为止。莫凡的表现真的非常轰动人心了，一个凭借着自己修炼到三级火司的奇才，那绝对值得大家敬佩。此时穆凝雪同样将那眸子落在穆卓云的脸上，他同样希望自己的父亲就此作罢。这场决斗倘若不是宇昂占据了众多的模具优势，基本上要输给出人意料的莫凡手上。穆凝雪觉得这场赢得也没什么光彩而言。 就算了，怎么可能？ 穆卓云冷哼了一声，要什么东西都敢跑到自己面前指着自己鼻子骂，他穆卓云的以后如何在博城混了？赢就是赢，当初说了就该履行。 莫嘉兴，你乐什么？你儿子就要给别人磕头了，你知道吗？ 偏坐位置上一名老园丁说道。 啊，什么磕头啊？ 莫嘉兴一脸茫然的道。莫嘉兴乐，那是因为他没有想到自己儿子竟然让全城的大人物都为之动容了。 我靠，你难道不知道穆卓云老爷子和你儿子有个赌约？宇昂输了，他穆卓云就亲自给你们爷俩道歉当年的事情，而你儿子输了就要给穆卓云老爷子磕头道歉，直到老爷子满意为止。我们家的孩子都只是暗地里说穆卓云几句，你儿子几次当面骂他了，他一个大人物再能容忍也会有火气。我看呐，他今天是不打算放过莫凡了。 那名园丁无语地说道。合着莫嘉兴根本不知道还有赌约这一茬啊，真是一个糊涂透顶的老爹啊。莫嘉兴也听愣了，他确实不知道还有这事儿。自己儿子的倔和傲莫嘉兴再清楚不过了，让他在这样一个场合里当着同学老师邻居穆凝雪这么多人的面给人家磕头道歉，如今的孩子一个个都什么模样，被打一个耳光都有跳楼自杀的，像在这种场合上给人磕头的事，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莫嘉兴匆匆忙忙地站了起来，往中间主座的位置上跑去。 穆老爷子，穆老爷子！ 莫嘉兴对穆卓云喊道。 哦，莫嘉兴啊！ 穆卓云眯着眼睛，这个老司机他穆卓云还是记得的。 看在这么多年的份上，就别难为一个孩子了。你想，今天在场这么多人，不少都是他同学、老师、朋友。 莫嘉兴急忙求情道：“ 别，你别谈什么这么多年的份上，说的好像我没付你工资一样。那一次，我已经看在你勤勤恳恳的情面上，这一次，我说什么都不会饶过他。” 穆卓云态度相当坚决，莫嘉兴一下子也慌了，他确实没有想到还有磕头道歉的事儿啊。 如今到了这个年代，又是风华正茂时期，要是当着这么多人面做磕头道歉的事情，自尊心是得受到什么样的打击呀？那我带他，我来带他，子不教父之过，我来带他给您磕头道歉，您什么时候满意，我什么时候起来。 莫嘉兴一脸慌张地说道。刚说完话，这位老司机真就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跪了下来，那双已经满是皱纹的眼睛就那样仰视着坐在那里的穆卓云。众人目光一下子全都落在了莫嘉兴的身上，莫嘉兴面对这样的注视，同样感受到了一阵巨大的屈辱啊。然而仔细一想呢，若是让已经将魔法修炼到这种傲视同龄人境地的莫凡来做这种事儿，这份屈辱必定要放大无数倍啊。他已经博得了这座博城大人物的认可，他甚至差点击败了穆氏重点培养的宇昂，他这三年一定非常的努力修炼，他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他会莽撞的去和穆卓云做这种赌约，还不是想给他这个一事无成的老父亲找回当年跟狗一样被撵走的颜面吗？这个儿子比自己强太多了，以后更可以成为非常非常出色的魔法师，今日要给人磕了头，可就成了一辈子的阴影了。 自己就是一个老司机，没啥出息的老汉，这种一辈子都丢人的事情对自己来说不痛不痒。看着穆卓云，莫嘉兴见穆卓云明显是不会就此消气的，一咬牙还是磕了一个下去。决斗场上，莫凡猛然间看到这一幕，顿时心如重剑一般了，从未有过的绞痛。高高在上的人始终高高在上，卑微下贱的人一辈子卑微下贱。这个社会真的人人平等吗？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3章，如果真的平等，就不存在着自己和穆宁雪走得很近便被直接撵走啊。如果真的平等，就不至于连房子都被拿走，对自己一家子来说，躲风避雨的屋子仅仅变成了穆赫这种有钱人九牛一毛的地产。如果真的平等，同样无数人见证下的公平魔法决斗，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用钱堆出来的模具如一座巨山一样让自己这种草根感觉到难以逾越。旧时代阶级其实是很明确的标出，让人清楚的知道自己究竟在这个社会什么位置上。现在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就在于，他明明一样拥有369等，却令人浑然不觉，绝不会在你走出校园之前告诉你，等你踏入社会之后如同晴天霹雳一样轰下来，打得你措手不及，痛不欲生。跪着的人，坐着的人，更多的时候你站着却跟跪着没什么区别。爸，你起来。莫凡面向着莫嘉兴和穆卓云的位置，莫嘉兴转过头来，双膝却没有勇气起来。莫嘉兴太害怕穆卓云要莫凡亲自来道歉了，穆卓云依旧坐在那儿无动于衷。莫凡看了一眼再一次为自己做出如此巨大牺牲的父亲，又看了一眼仍旧没有一点罢休意思的穆卓云。爸，不要这么早就给穆卓云回礼，决斗还没有完呢。莫凡看着莫嘉兴，眼里都是冰冷跟愤怒。 回礼？ 莫嘉兴完全听不懂儿子在说什么，穆卓云更不知道这家伙说的什么鬼话。 回礼？合着我穆卓云也得给你们下跪道歉不成？ 哼，莫凡，你就是得为你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现在你父亲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义父下跪，我想这比你亲自磕头下跪更让你生不如死吧。 宇昂看到这一幕没有丝毫的同情，反倒再一次笑了起来。回个礼而已，我爸这个人憨厚，觉得这样回礼比较有诚意。莫凡转了过来，那双眼睛冷然地注视着还在笑的宇昂。 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就先让你变成冰雕，然后慢慢享受这一种一辈子别想在博城抬头的礼仪。 宇昂眼露不屑道。冰系的星轨在宇昂的眸子之中迅速的相连，有冰残铠在身，他宇昂甚至不需要担心会被莫凡的火丝给打断，并且前提这家伙施法的速度比自己快。而另一边，莫凡那双眼睛冷冰到了极点，假若穆卓云有一点点罢休的意思，他也会就此罢休今天的事情。然而穆卓云和宇昂这对父子的趾高气昂和理所应当是彻彻底底的触怒了莫凡。他坚信自己不赢下这场决斗，自己将会看到一个老父亲为自己这个蠢儿子额头磕出血来这一幕。然而自己真的蠢吗？今天就让所有的人明白什么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背景也是一种实力吗？哈哈，莫凡不禁笑了起来，笑容是那样肆意，下一秒他的笑戛然而止，取而代之是从未有过的狂傲。那我的天纵之姿同样是一种实力，真以为我莫凡就这样输了吗？尝尝我莫凡雷霆的威力。黑色的瞳孔突然沉圆， 漆黑如浩瀚宇宙的眼球之内，赫然有紫色的星之光辉在肆意的闪耀。雷，元素之首，它代表的是怒，是威，是摧毁。这个可笑的阶级枷锁就用这一抹狂雷彻底的轰成碎片。星子他们其实一直都能够和主人的心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雷的本身的那份属性更赋予了他的掌控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减狂骄。不因地位卑微，不因身处险境，所有的雷系星子从未有过的听从，那是因为今天的莫凡心境从未有过的与雷元素性子契合。紫色的星鬼在内心燃起熊熊怒意的瞬间一气呵成，他们好像渴望能够赐予他们的呼唤者所有的力量。星鬼线，充斥着天地间最神秘力量的魔法更是浑然天成。滋滋滋，紫色的电弧霸道狂躁的出现，他们从未有过的甘愿缠绕在莫凡的身旁，就等待莫凡的一声令下。莫凡仰起头，目光如有闪电。雷印怒击，电光之中莫凡单手高举，随着手心拱握，一道道在空中疯狂扭动的雷电之印化为了雷霆士兵，他们怒啸着朝着宇昂所在的位置凌乱的攻击。滋滋滋，多道紫色的雷印落下之后，他们相互之间连成了一股更加强劲的雷电，狠狠地击打在毫无防备的宇昂身上。宇昂的冰幔技能还在吟唱，下一秒却被这些耀眼恐怖的雷电之力所包裹，内心的震撼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怒击暴躁无比，每一次轰打在身体上都会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更可怕的是这些雷印会钻入到身体里，对肌肉骨骼造成巨大的电击效果，哪怕有冰蚕铠进行了抵挡，依旧无法完全抵挡掉这种无孔不入的雷电穿透。宇昂身体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他身体剧烈抽搐地站在那儿，脸上的傲慢和趾高气昂荡然无存，只剩下满眼的疑惑不解和不敢置信。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雷，这分明是雷印，为什么你一个火系的初级魔法师会释放出雷系的技能来？ 冰蚕铠在雷印面前形同虚设。终于宇昂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叫声，整个人在紫色雷印的盘绕下缓缓地倒下了。这一次宇昂是不可能再爬起来了，三级的雷印比火姿还要霸道，冰蚕甲能够克制火系的技能却怎么也不可能防御下这三级雷印的可怕穿透。雷的咆哮还在耳边冥想着，只是这整个庄园却在这一刻寂然无声，所有人在莫凡释放雷印的那一刻已经呆若木鸡，雷印没有命中他们，却更胜晴天霹雳轰在脑袋之中。他们看到了什么？雷印，这尼玛是雷印？你一个火系的初阶法师，你告诉我们你能够施展雷印？宇昂已经被轰倒在地上，现在人们都有些忘了这家伙的死活了，反倒是眼前这个根本无法用常理来形容的一幕更令他们震惊的差点要疯掉。能不疯掉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位魔法师，他们在初阶都只可能掌握一个系的魔法，唯有到了中阶才有可能获得第二系。你一个高三还没有毕业的学生，为何掌握了两个系？一个火系，一个雷系。 他难道是中阶法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个世界上修炼速度再快的人也不可能只用三年的时间，从初阶修炼到中阶绝对没有可能。 穆卓云率先整个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都有些不敢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同样的，朱校长、邓凯、杨作和、展空这几位已经是更高领域的法师们，他们同样不敢相信自己现在看到的这一幕。三级的雷印，那分明就是三级雷印呢。可是一个火系的学生怎么可能施展出雷系的技能来？ 是特殊的魔具导致的吗？不对不对，刚才莫凡周身出现的紫色绚丽星轨已经证明这绝对是他自己施展出的能力，绝对不可能是借助其他魔具。全场唯一一位雷系法师许昭庭更是整个人都傻掉了。尼玛，那不是自己一直在渴望追求达到的境界吗？雷印第三级那是之后几年自己要追求的目标啊，为什么被莫凡施展出来了？你莫凡明明他们一个火系魔法师好吗？崩溃了，徐昭庭内心都崩溃了。 我一个真正雷系都没有掌控的层次，一个火系的法师却达到了，老子不活了。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4章。莫凡的同学们周敏、赵坤三、慕白、张小侯、王三胖等人更是在那里疯狂地揉他们的眼睛，一定是他们念魔法念得太多，念出幻觉来了。不行，他们必须回学校写一万张卷子冷静下来，高考前出现幻觉这可不是好预兆啊。现场沉寂了好久好久，雷印一出，好像所有人已知的观念在此刻崩塌得不成样了，更是好半天都没法说出话来。 谁能告诉我呀？这究竟是怎么个回事啊？ 那个周姓的男子同样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目光扫视着周围一干被雷印轰得傻掉的博城大人物们，就没有一个人出来解释一下吗？难道真就自己一个人瞎了？ 终极魔法师，他是终极魔法师，他觉醒了第二个系，一定是这样。 薛木生用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语气说道。 不， 此时此刻地位最为超然的朱校长发话了，人们都注视着朱校长，他们相信眼前这闪瞎他们双眼的不可思议一幕，唯有德高望重的朱校长能够解释。 他仍旧是初阶法师， 朱校长很肯定很肯定地说道。 那他怎么可能还拥有雷系？ 朱校长深呼吸了一口气，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博城师长情绪是何等激动，激动到脸上的肌肉都在颤抖，激动到说话都要平息一阵子。 天生双系，他莫凡是天生双系。 终于朱校长道出了他在震惊之中的最肯定判断，是的，一定是天生双系。这名学生的修为绝对不可能达到中阶，他能够施展出雷印技能来唯一的解释正是天生双系。他觉醒了火，更觉醒了雷。这名在自己天蓝魔法高中诞生的学生，他是这个世界上无比无比无比罕见的天生双系。 天生双系，我的天哪，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天生双系的吗？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薛木生，莫凡他不是你的学生吗？觉醒那天不也是你主持的吗？ 教导处主任陈伟亮呆若木鸡地对旁边的薛木生说道。 是我，可我明明记得他只有火系。 薛木生很努力很努力地去回忆，偏偏他真的回忆不起当时的情形了。这份震撼令人忘记了这是一场年轻人的魔法决斗，这天生双系的轰动让人忘记了今日的主角其实是成年里的宇昂。今夜再没有人可以比天生双系惊现的莫凡更加耀眼夺目，更加一鸣惊人。 这小子我们军部要定了，谁敢抢我今天就抄了他的家。 军部首领展空早已经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大展空在博城能怕谁？ 谁敢跳出来和自己抢着天生双气的莫凡小子，他斩空今天就灭了他。我的天哪，被上头莫名其妙地调到这南方城市，本以为就这样了，谁知道这小地方尼玛出现一个天生双气的超逆天的魔法苗子。莫凡还只有单火气的时候，展空就相当看好他了，想拉他入自己的魔法军部，谁知这小子还藏着如此惊天的天赋。要定了，这小子他展空倾家荡产也要承包了。那位姓周的男子本来是想站起来说话的，结果展空一句话让他整个人都傻掉了。 尼玛不带这样的吧，我们周家也想要啊。 周姓男子现在就后悔自己刚才没跳出来强行把这小子给拉走，现在天生双系一出，这整个博城的势力要因为这至今没有归宿的小子争得头破血流啊。 展空老大，这博城虽然很多事情是你说了算，可也不是你想要什么就可以拿走的。我要是禀报上头，我们大魔法协会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绝世天才，更何况培养魔法师上还有什么组织比我们大魔法协会更擅长。 杨作和直接就跳了出来。 小家族小世家或许还要给军方面子，我们大魔法协会没那个必要。抄家，这个世界上就没听说过哪个势力敢抄魔法师协会的。话说这种学生我们校方其实很愿意花费重金供养的，就不饶几位操心了。 朱校长也发话了，他老了的啊，展空和杨作和这俩家伙莫凡还没有毕业呢就当着自己的面抢。哎，我老朱是人缘好，可不代表着看到这样的学生就会退让啊。有本事来抄我们魔法学校，别忘了你们军部很多魔法师都是出自我们魔法学校的，你展空放马过来。穆卓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这所有为莫凡震撼的宾客，看着几个大势力就这样当面为了莫凡这小子来回的撕，再看看那个站立在决斗场上掌控着雷火双气的魔法师，他家的穆凝雪同样有着无比罕见的魔法天赋，可要论吸引力的话，恐怕还是天生双系要更厉害几分呢。毕竟穆凝雪天生灵品兵种是绝对凌驾于同龄人之上，可灵品兵种那些富豪大世家依旧可以收集天才地宝而得到，而这天生双系的天赋是打着灯笼满世界找都绝无二例啊。他能说他穆卓云也想要这小子吗？ 快起来，嘉兴老弟，快起来，快起来！我无非是想给你儿子一点小教训，怎么可能真做这么绝？ 穆卓云是赶忙把面前的穆嘉兴给扶了起来。穆卓云的态度是180度转弯呢。穆嘉兴被扶起来，他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的环顾四周。或许一个跑车的人可以不知道天生双系终究代表着什么，但只要看到在座的名人们刚才脸上的表情和现在相互争抢的模样，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多么的出类拔萃。不对，出类拔萃还不能够形容了，自己儿子恐怕是足以轰动整个博城了。真的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忘自己卖掉唯一的家产让他进入天蓝魔法高中，当时自己要有那么一点点犹豫，可就扼杀掉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魔法师啊。看看这些博城的大人物们，看看他们脸上的表情，看看他们争抢时候的样子，我的天哪，我莫嘉兴何德何能生了一个这么了不起的儿子。莫嘉兴抹了抹喜极而泣的眼泪，站了起来。忙碌的生活，卑微的收入，再加上窘迫的环境，压得他腰板始终是弯曲的。平常为这些富人跑车，对他们点头哈腰跟跪着没有一点区别。他明白自己儿子为什么刚才叫自己站起来了，那是因为这一刻起他们绝对不用再向任何人卑躬屈膝了。 哥，宇昂还躺着呢。 穆赫出声提醒了穆卓云一句， 穆祝英的脸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妈的，都差点忘了今天是我儿子宇昂的成年礼，如此盛大隆重的成年礼，结果变成了莫凡这混账小子轰动博城的日子。更可恨的是，这场魔法决斗输了，就意味着我穆卓云要当着高朋满座的面给这父子俩道歉。 想到这儿，穆卓云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在剧烈的翻滚着，血压不知道要升高多少啊。决斗场上，莫凡看都懒得看一眼被雷印轰击的跟死狗一样的宇昂。背景啊，在老子面前秀背景，老子的雷专劈你们这种能装的狗。一转身，莫凡朝着宾客席上走去。这个结果再明显不过了，自己赢了。尽管全场惊艳的感觉令人浑身每一寸肌肤都畅快，但莫凡更关心的是穆竹云这个老混蛋现在是个什么表情。果然，穆竹云老混蛋一副满口血要吐吐不出的样子。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75章。 我把礼都先给你回了，老霍，你自己看着办吧。 莫凡走到了穆卓云面前，冷哼了一声道： 等这一天，老子也等了很多年，今天正好全城有点脸的都在，也让你穆卓云体会一下低声下气的感觉。 穆卓云老脸真的就剧烈的抽动了起来，他穆卓云其实很看得起莫凡了，怕这小子咸鱼翻身，才特意给宇昂准备了一件楷模具。可他穆卓云做梦都没想到莫凡是天生双系，连雷印都修炼到了第三级，整个盛大的成年礼彻彻底底成了这小子一鸣惊人的典礼。给人徒做嫁衣，这种滋味跟被人家戴了绿帽子一样七窍生烟。 那个，没关系没关系，穆卓云老爷子其实对我们一直都蛮关照的，莫凡呐，这事儿就这样过了。 穆家兴终究是一个善良的人，在他看来，让穆卓云给自己下跪道歉，那跟直接杀了他没什么区别，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啊。 是啊，这事儿就算了，这事儿就算了，今晚让我们所有人真的大开眼界。 穆赫急忙跳出来，那态度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简直跟一个和气生财的商人一样，还带着几分攀好的意思。 就算了？哼，刚才穆卓云这老混蛋要有就算了的意思，我莫凡也不至于拿雷来劈宇昂。 哼，一个磕头赔罪算个什么，我穆卓云说话算数，愿赌服输。 穆卓云狠狠地吐出了这句话来，话音刚落，穆卓云真的就站在了莫家兴面前，话说的是响亮，可穆卓云这动作却有些僵硬。真的要给他们父子下跪磕头道歉吗？这样做了之后，他穆卓云真的不用再在博城人面前抬起头来了。混蛋，真是个混蛋啊，天生双气这种逆天天赋怎么就会落到莫凡这小混蛋的身上啊？难怪他当时敢那么有恃无恐地跟自己来这场赌战，原来他手上有这样一张王牌。他穆卓云老狐狸一样防算，却算不到对方天生双气。一番挣扎，穆卓云一咬牙，双膝慢慢地屈了下去。 哎呀，穆卓云老哥，使不得使不得呀，哎呀，我们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何必要这样呢？而且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来这一套，古人都有一笑泯恩仇，我们这又算得上是哪门子跟哪门子呀。 莫家兴急急忙忙地把穆卓云给扶了起来。穆卓云有些愕然地看着莫家兴，在他看来，绝大多数人在这个时候应该非常受用才是，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人都受得起他穆卓云这样跪拜赔罪， 更何况莫嘉兴刚才还先给自己来了一个。 莫凡，到这里就好了。 莫嘉兴转头对莫凡说道。莫凡耸了耸肩，老爸都发话了，他还能怎么样？反正穆卓云刚才跪也跪了，磕也算磕了，多年的怨气也在雷印狂躁那一刻彻底宣泄了出来。 说得很好啊，古人自有一笑泯恩仇，今天其实应该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日子，因为我们博城又诞生了一位足以震惊骇俗的天生双系绝才。前不久穆凝雪天生灵品兵种，已经令我们觉得博城将来必定更加有名，谁料莫凡天生双系更惊艳一筹，真是天佑我们博城啊。 德高望重的朱校长发出了一句感慨。博城在南部的城市中算不上特别出众，更多就在于没有非常了不起的魔法师出现，已不知在南部沉寂了多少年。然而穆凝雪的天生灵种还有莫凡这天生双系，绝对可以引起一波大轰动，让博城成为整个南部最瞩目的城市，这事儿光想想就令人激动不已了。 莫凡，就这么说吧，只要你加入我们军部，将来怎么也可以让你成为一城军部首领，修行资源多的不说，日后也必定能够飞黄腾达。 展空率先跳出来，从未有过的认真说道。 展空，你也是够了，选择哪一方势力本是每个人的自由，你这样强拉是什么意思？ 杨作和很不开心地说道。 我靠，我这是强拉吗？我和莫凡本来就称兄道弟，他是我结拜弟弟。 展空瞪大眼睛说道。罗云波、潘丽君两位教官在一旁那个叫汉呐。展空老大，莫凡什么时候称你结拜弟弟了？ 总教官，你这是闹哪样啊？ 莫凡也无语了。 啊、哦、你不满意，要不你当哥，你是我结拜哥也行，反正加入我们军部，保管你荣华富贵。 展空立刻说道。罗云波、潘丽君两个人已经瀑布汗了。 尼玛，你堂堂博城军部首领，任一个18岁的小子做结拜哥，他们博城一整个军的部队不得崩溃啊，能不能要一点节操，展空老大？ 两位教官此刻是很想把他们老大展空给拖走的，太他娘的丢人现眼了。此时人胖却非常机敏的肥石一直盯着莫凡看着，犹豫了片刻之后，他终于开口，小声地跟旁边的伙伴说：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家伙释放雷印的时候非常像一个人？ 你也这么觉得？ 徐大荒马上瞪起了眼睛，一旁的小可更是在旁边一边咬着苹果一边狂点着头。黎文杰笑容就很怪异了，看了一眼郭彩棠，很显然郭彩棠也察觉到了什么，那张俏脸上满满的都是不愿意接受现实的样子。 凡莫，莫凡，妈的，就是这货。 徐大荒突然反应过来什么，大叫了一声，整个猎妖小队瞬间恍悟了，脸上的表情都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他们一直都知道凡莫这家伙年纪不大，可是绝没想到他是一个连高三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啊。最最重要的是，这家伙除了雷系还拥有强猛的火系，这火系的实力竟然一点都不逊色于当队长的徐大荒了。郭彩棠可谓是内心最复杂的人，其实这一年相处以来，他对神秘的雷系成员凡莫还是有那么一点好感的。谁都知道雷系法师前途无量，大多数雷法师都会选择一个安逸的工作，既有高收入又有高地位，而年轻有为的凡莫却一直在他们猎妖小队之中，表现出类拔萃不说，还特别沉得住气，再加上他一次单独救下他性命，一次利用雷印解救下整个小队，心有好感那是肯定的了。 结果樊墨和莫凡这俩家伙一下子重合在一块儿了，有好感的人和厌恶烦躁的人结合，真是无语了。 众位，我有句话要说。 朱校长再一次开口了，朱校长德高望重，大家自然会听他的。 天生双系是一个惊人的天赋，眼看马上就要魔法高考了，我们校方是打算借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好好做一次大动作，让别的地方的人看看我们博城之威，所以我这里希望大家对今天的事情暂且不要透露，等到全国魔法高考进行之后，给我们博城如此杰出的魔法师莫凡一次真正举国轰动的机会，如何？ 朱校长语音回荡在众人的耳中。这样的大事儿，估计一散席，媒体铺天盖地。马上就要到无比重要的魔法高考了，朱校长希望可以借着这魔法高考的机会，狠狠地打响一次博城的旗号。博城已经太久没有这样的荣耀了。 这我没意见，但我们网上报最多推迟的时间也只有两个星期。 杨作和代表魔法协会发话了。 朱校长，有我在这里，谁能把这小子提前放出去？ 展空老大开口道。展空可不傻，要是消息放出去，有更大的组织跑过来挖人，他展空就要哭了。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件事儿给压住。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